的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王勃所作的《散关陈渡》。关山临淡开，石路无尘埃。白马高弹去，青牛真气来。重门临巨壑，帘动起重危。几经阳策渡，非是气如回。本诗是诗人早期创作的一首记叙诗，描绘了作者于清晨通过散关关隘时，目睹周边险峻的山势，感慨自己刚刚踏入仕途，意气风发，想要为朝廷建功立业的决心。诗中写道，眼见关山在日出时展露出面容，石路上轻盈洁净，没有尘埃。我乘着白马长啸着离开散关，却看见仙人乘着青牛迎面而来。重重关隘的门外便是万丈深壑，山中的房屋分布也随着山势婉转连绵。我今天策马扬鞭出关而去，发誓不建功立业绝不回来。王勃是初唐时期的著名诗人，早年间曾有神童的美名。他写下本诗时正是刚刚步入仕途，想要一展拳脚的时候。可惜当时的他决然想不到，他之后的仕途一直坎坷，两次遭到朝廷贬谪。仕途上的不顺反倒促使诗人产生出大量感慨，并将这感慨化为文字，留下了大量质量上乘的诗篇和文章。王勃笔下提到的散关，又名大散关，是古代著名的关隘之一。它的具体位置在今天陕西省宝鸡市南郊的清江河岸边。关于散关名称的由来，一种观点认为此地临近大散岭，因而得名；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此地西周时期曾是散国的封地，故而取名为散关。从秦汉以来，散关一直是陕西关中地区通往巴蜀、汉中的咽喉要道。因此不论是西汉时刘邦从蜀中北取中原，或是三国时曹操领兵南下攻打汉中，都从此地经过。进入唐代以后，文人墨客途经此地大都会凭吊古代战场遗迹，并写诗作赋歌咏关隘险峻，使得大量名篇佳句得以流传。 如今的散关已经被开辟成了历史遗址公园。由于地处宝鸡南方的大散岭上，周围山势险峻，层峦叠嶂，这里保存有部分古关隘的关城遗址。游人如果登临散关之上，极目远眺，便可以远望秦岭的崇山峻岭，山中古树郁郁葱葱，关隘两侧的山峰仿佛两道密不透风的天然屏障，更凸显出了散关自古以来那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大散岭下清江河水激流奔腾，与崇山险关融为一体，气势不凡。两宋交替时期，由于身处抗击金国入侵的第一线，南宋曾在此地留有大军驻守。南宋的文人也留下了大量涉及散关的诗词歌赋，特别是诗人陆游，更是留下《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这样的千古名句。今天的人们如果到访散关，也会发现这里的古迹和建筑基本上是贴近于两宋的风格，只有周遭的山景或许是千百年来始终如一，未曾有过太大的变化。当王勃写下这首作品之时，他无法预见自己坎坷的仕途，反而是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这种希望在散关山景的映衬下融汇成了一种意气风发的文字。最后不妨让我们再来感受一下。关山岭淡开，石路无尘埃，白马高弹去，青牛真气来，重门临巨壑，帘动起重危，极尽阳策度，非是气如回。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歌手老狼。 再想起同桌的你， 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从相思河畔见了你，就像那春风吹进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自从相思河畔别了你，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秋风无情，为什么吹落了丹枫？青春尚在，为什么挥退了残红？

对于未来的憧憬， 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东西，或者是自己开一些 对于自由的向往。 任何的事情，无论是面对疾病还是面对困难，主要是你要有一个良好的积极心态去面对它。 今晚拍案，为您讲述案件背后的故事。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在医院呢。哎，咱妈手术到底什么时候做呀？什么？说不定今天晚上，也可能明天啊。嗯，好。嗯，是，是，咱是得送礼呀、啊。这不嘛，今天一大早啊，我把我家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了，让你姐夫上街去啊，尽量的给大夫多买一点东西，啊。哎呀，人呢？一大早就出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倒端开门。 哎，这谁呀？ 这体格还没看出来。 该买的东西都买了吗？ 该买的全买回来了，其他的人家不让拿。 为啥呀？ 没钱。 废话。 来帮个忙。哎呦，这一大早出去可把我累的。 哎呦我 的妈，就不行了。哎，老婆，这礼非送不可。 那当然了，只要给大夫送了礼，那患者心里才有底嘛。你买了这么多东西，那得花多少钱呢？ 这你就不用管了，小鸡儿不尿尿各有各的道。 没想到啊。 那这找哥们逼的。别 说你胖就穿。 那 你买这么多东西，那又不一样，这咋给大夫分呢？ 按劳分配。 按劳分配。 对， 这大彩电给谁？ 当然给主刀的了。 那为啥给他呀？ 哎呀媳妇儿，你不懂，赶紧过来，我告诉你 啊。 做手术主刀的最关键了，他跟你妈做手术时候，咱这礼要送上去，他手下一留情，呲儿拿这么点口，咱这礼要送不上去，那呲啦的赶紧长口子。对 这彩电呢，就给那主刀的。 对，彩电给，哎，彩电给主刀的，麻醉师怎么办？ 哎呀，麻醉师可重要啊。 那、 哎、做手术的时候，快把麻药少给我妈打这么一点 啊。 哎呦我的妈呀！ 我干啥？ 那我妈不疼死了？ 那肯定疼死。 哎呀，这彩电赶紧给他吧。 彩电不行，老婆，你想，咱把彩电给他了，他一高兴过度。再给你妈多打了那一点，那你妈可十天半拉月醒不过来了。 为啥呀？ 那还不明白？麻药干多了呗。录音机给他，录音机。 录音机 不大不小，保证打个正好。 能行吗？ 没问题，来，录音机给他。 这抽烟机给谁的？ 抽烟机给谁的呢？你说呢？ 好好想想。 对，想呢。 使劲想想啊。 递钱的那个。 递钱的那个。 哎。 礼也太重了。 哎呦我的妈，老婆，礼不重啊，你不能忽视递钱的。哎，老婆，咱这礼要送上去罢了，这礼要送不上去，动手术他搁那给来一个没心巴拉，稀里糊涂，心不在焉，啪嗒。 咋的了？ 在你妈肚子里落下几把钳子。那你妈那肚子可不叫肚子了， 叫啥呀？ 工具箱呗。 说 啊， 东西是不是买多了呀？ 不多。 那这俩给谁的？ 哪样？ 这电饭煲 啊，电饭锅给开空调的。 开空调的 啊？ 我妈做手术跟他有什么关系？ 事关重大，不是一般小关系。老婆，你一想，空调开放，开到最强风，只见那小冷风，嘘，你妈没等动手术呢， 咋的了？ 就硬了。给他，快给他，那开空调的啊，给他 啊，行，那这就给他吧。 你得给他。 哎 啊， 这样，对，电影都 手给谁的？ 电脑给电工。 电工 啊， 那我妈做手术跟他又有关系了。 只见那主刀大夫身穿白大褂，头戴小白帽，手里握着一把锃明瓦亮的手术刀。只听他喊了一声开始，唰唰唰唰唰，灯亮了。这个时候只见他把手术刀慢慢地探了下去，刺 儿。哎，咋不拉了？ 停电了。 这现在可真是哪儿不叫有哪儿不滑溜。 是分配这玩意儿比分配住房还困难呢。 我说、这东西是不是分配完了？ 基本安排就绪。 那咱妈就要做手术了、还不赶紧送去啊？ 那得赶紧送去，要不 快走。 对，走，等会儿。我说赖点事儿呢，我还没检查呢，还 检查 啊？ 新买的东西就检查？ 你新买的点检查，你万一哪个零件有毛病，你给大夫送去，大夫一看给我送的破东西，万一在你妈身上找病，这我可不管。 哎呀，那你快查呀！ 你查我得查，那查我敢不查都是处理的，不查那我得查的。 快一点啊！ 哎，别着急。 嗯，咋没声呢？ 咋没声呢？ 问谁呢？ 店员，店员没查。 费事劲儿。 可能电源有毛病了、 让他出声 出声，电源可能没有电了。 那你快点吧。 哎，对，别着急啊、把这处理咋不响，这玩意儿不要命。 只 有那篱笆墙影子咋那么长。 哎，我说 啊， 咋没乐队声呢？ 凑合听吧，单声道的。还有那看家的狗，它汪汪汪汪汪汪汪汪。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这以后处理品出站了。 哎，说啥呢？ 我尿毛尿喊尿羊尿。 我明白了，你在骗我是不是？ 对、 你买的这些都是残次品是不？ 可不是残次品。 那啥呀？ 都是 我 处理品。 处理品 啊？ 谁让你买处理品了？ 你买处理品能怨我吗？你说你给我拿那点钱，江巴能给我买一样？我给你买了五件，你这能骗我骗我？没真。 我可告诉你啊，我妈的手术要是因为你没送上去给耽误了，我跟你离婚。 行了，这家就会这句话，结婚这么多年就会说这一句话，动不动我跟你离婚，离婚我怕你啊，别在那离婚吓唬人，我跟你离婚，我大姑娘找不着，怎么我也能对付一个 啥 二婚吧。谁？ 啊，小玲啊！ 我小姨子。 去，讨厌！不，没说你。什么事儿啊？什么？咱妈手术做完了？ 做完了？ 哎，那不可能啊！咱礼还没送呢。 那手术怎么能做完呢？ 什么？真做完了？ 真做完了？不可能啊！ 我是不是做梦呢？ 做梦。保证不是做梦，我跟你 做完了。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你不要买东西，不要买东西。大夫是白衣天使，救死扶伤是他们的天职。买不买东西，送不送礼，手术照样做好。可你偏不信，你说辛苦攒了两年钱，你说买了一大堆处理的，你这不眼瞅着我手里吗？你这我手里怎么办？你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

亲民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缀先贤之遗志，尽古意之传承，求名师之高远，解民间之秘方。欢迎收听传统中医文化知识普及节目延龙中医讲堂。 乾隆皇帝身边有一位备受信任的御医，被后世医学家评为三千年来中医第五人。他留下的五行五脏圆圈学说被中医界推崇为学习五行理论的经典，以至于有了学医不读黄元玉，五行深刻迷踪去的谚语。他留下的培植中土，扶阳益阴治病方针被众多名医高手奉为不二法门，如今完整传承了黄元玉学说的中医郭亚宁，以自己30年临床经验为众多中老年朋友健康服务。咨询电话400-960-8378，400-960-8378。 缀先贤之遗志，解民间之秘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延农中医讲堂。昨天啊，郭老师给咱们讲到这个早餐壶，它是由流传了1000多年的一个古代名方五行健脾散改良而成的。我呀一直就比较相信一些有历史有传承的东西，尤其是中药传统组方。我曾经听一位国医大师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呀，凡是超过300年的方子，你连想都不用想，它一定是好的，绝对不会有问题，绝对效果好，而且绝对不会有副作用。为什么这么肯定呢？因为实践出真知啊。咱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经验？生病的时候就爱打听周围有没有类似疾病的，后来治好了的人，咱们去问问他是哪位医生给治的，吃的是什么药，对吧？最好是呀，能把这个药方子抄下来，咱们也吃吃试试看，看看管不管用。如果管用了呢，又会珍重的留下来，以后啊身边有类似病的人啊，咱们就推荐给他，是不是这样啊？其实啊，好方子就是这样流传下来的。你吃了管用推荐一下，我吃了管用推荐一下，管用的人越多，推荐的人就越多，方子才能流传的越广，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所以历史越悠久，越能证明它是有效无毒的好方子。那这位国医大师才说超过300年的方子一定是好的。那么这个五行健脾散呢，从宋朝流传到现在1000多年了，大家还在用，说明什么呀？最起码说明两点，有效无毒，而且咱们所用的药材呢都是道地药材，用最传统的炮制工艺做出来的，保证了它原汁原味，由此可见它的效果啊一定是不错的。所以昨天郭老师介绍完了以后呢，就会有很多朋友打电话过来问，这个早餐壶多少钱呢？有没有优惠啊？跟您说啊，您现在买呢还真有不小的优惠。那具体怎么优惠还是请郭老师来跟大家说清楚。大家只要记好了，咱们的咨询订购电话是400-960-8378，400-960-8378。下面就请出郭老师。 听众朋友大家好，刚才呢王希说到呢，历史悠久的方子一定呢要具备两个特点，一个呢是有效啊，另一个呢是无毒，总结的很好。一个方子如果效果差，谁还记录它？你说是不是？或者呢有毒性，哪怕是一点点毒性啊，有人吃了不舒服了，那呢它也流传不下来，对吧？所以有效无毒 是流传验方的基本特点了。但是王羲总结的呢，他还漏了一点，流传时间越长的方子呢，往往它的适应人群就越广，也就是说呀，它的疗效范围广。流传嘛，它必须是张三儿他吃了管用，他推荐给了李四，李四呢吃了也管用，又推荐给了王五，这样互相推荐，这才能啊流传下来。但是大家想想啊，李四的病跟张三的病症啊可能很相似，但是也有可能不是同一种病，对吧？但是两个人呢吃了都管用啊，就说这种药这个方它的治疗范围很广泛，这样呢才能流传下来。所以你看呢，历史上那些呢名方当中，在民间流传比较多的往往呢是两种方子，一种呢是健脾的，一种呢是补肾的。前面的节目呢我呢一直在讲，中医认为脾胃是气血运化之源，是人的后天之本，是五脏之母，任何脏器的损伤呢都跟它有着密切的关系。大家还记得不啊，我分析的那两句话吧，说人为什么能活着，是靠脾胃运化食物的营养人才能活着的。那药为什么能治病，是靠脾胃运化送到全身，这样才能治病的。所以有一个好的脾胃啊，对任何病呢它的治疗那都是有帮助的。当然不能说呀靠调理脾胃就能治好所有的病，但是它的确是个基础。可以这么说，脾胃好，你的病啊才有治好的希望。脾胃不好呢，你就算是取得了一定的疗效，那也是呢聚沙成塔。哎，什么意思？你呢弄一堆沙子，你呢堆成了一个塔，看上去呢很壮观很美好，这一阵风刮来呢就给你刮倒了，是吧？是没有基础的。那盖房子呢，没有地基它能行吗？它不行。同样的道理，你身体没有一个好的脾胃，那你就是多病体质，肯定是摁下葫芦呢又浮起瓢，这病呢还没好呢，那病又来了。为什么有的人一体多病啊？心脑血管也不好，血糖呢也高，还有呢风湿骨病，还有脂肪肝，甚至都到了肝硬化啊！一变天呢有的人还哮喘咳嗽啊，病太多了，医生拿你呢都没法子，怎么办呢？先调理脾胃，解决这个基础的问题，再谈呢怎么治病。你看啊，作为一个传承了1000多年的古方，就具备这三个特点：有效、无毒、适应范围广。它这里面的东西呢全部都是食品，像山药、茯苓、薏米、莲子、芡实、鸡内金，这都是咱们炒菜呀、煲汤呀或者熬粥经常用到的，对吧？它不可能呢有什么副作用，所以它呢可以长期的用，吃上1年啊都没有问题，10年8年坚持吃呢也都没有问题，一碗就够了。本身早上呢也不能吃得太饱，对吧？养生嘛它是无处不在的。前几天呢我在医院上班的时候啊，有一个同事打电话给我，也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就是闲聊了一会儿。他呢比我大上10岁，刚退休呢没几年，当年呢他是我们医院的胸外的第一把刀，专门呢做心脏手术的，这一辈子呢救活了不知道多少人。退休以后呢，单位又把他呢返聘回去了，让他呢继续工作。但是干了2年以后，也就是去年，他干不了了，精神头呢他跟不上了，就是精力不够了，体力呢也跟不上了。做手术那可是一个非常累的活，有时候呢一台大手术呢要连续做10多个小时，那你想想，10几个小时站在那里呢，精神是高度紧张，对吧？出一点失误呢可能就要人命啊，能不紧张吗？这体力、脑力、眼力都是剧烈的消耗，那真不是一般人呢就能扛下来的。 这个同事呢他姓刘，从我年轻的时候呢，我刚进单位啊，一直就是刘哥刘哥这么叫着，他呢也叫我小郭，到现在呢我也50多岁了还是叫我小郭。去年秋天的时候呢，单位的一帮子老同事聚会，我俩呢都参加了。那时候呢他刚辞了工作啊，这返聘的工作呢啊他刚刚辞掉，就准备呢彻底的养老了。 乾隆皇帝身边有一位备受信任的御医，背后是医学家评为3000年来中医第五人，他留下的五行五脏圆圈学说被中医界推崇为学习五行理论的经典，以至于有了学医不读黄元玉，五行生克迷踪去的谚语。他留下的培植中土扶阳一阴治病方针被众多名医高手奉为不二法门，如今完整传承了黄元玉学说的中医郭亚宁，以自己30年临床经验为众多中老年朋友健康服务。咨询电话400-960-8378，400-960-8378。 说起他的身体呢，他就跟我说呀，他现在这身体还真的不行了，说虚的厉害，脑子一想事呢还头疼，晚上躺下呢还不容易睡着啊，入睡还特别慢，有时候躺那儿呢2-3个小时都睡不着，睡着了这个睡眠还特别的浅，吃饭也不好，胸口就跟堵着一块油一样，哎，有时候呢看见饭就恶心。他自己本身就是大夫对吧，他是很注重身体健康的，在医院里工作啊，做个检查什么也都很方便，有一点胃溃疡但是不很严重，肝呢也没毛病，一般这种厌油腻啊爱恶心啊都要怀疑肝是不是好不好，但是他的肝没有问题，总体说来呢他还不算有什么病啊，就是一种亚健康状态，神经衰弱胃口不好。那次聚会呢他就问我说，小郭呀，你看我这个身体啊有没有什么好法子调一调，因为他是做手术的，是西医，西医对这些似病非病的症状呢他们是没有什么好办法的，所以就求助于我了。我呢结合他的症状我一号脉，我说你这是脾虚啊，我给你拿点东西吃吃你就行了。那一天聚会结束以后啊，他开车把我送到家，这个东西呢我家里是常备的，而且我家里呢5个人吃的用量也很大，所以家里常备呢也不少。过不了几天，具体呢我就记不太清了啊，应该是10天左右那个样子吧，哎，反正是没超过半个月，刘哥呢就又打电话给我说，小郭呀，你这个早餐壶呢还真的挺好的，是个好东西，说我现在呢我也爱吃饭了，睡眠呢也改善了好多，躺下呢10来分钟最多也就是半个小时呢我就睡着了，而且做梦也少了。这个早餐壶呀刘哥他一直呢吃到现在啊，可以说呢半年多了，前几天打电话就给我说啊，他现在呢这个睡眠呀几乎是沾着枕头就着，老伴儿夜里起床他都不知道，一觉是睡到大天亮，几乎是呢不做梦了，而且现在还是红光满面，体力还特别好，又回医院上班去了，院长都高兴得要命，他是业务骨干呀，一些个大手术风险比较高的手术哪怕他不亲自做，我刚才说很多手术这一做就是几个小时甚或是10来个小时对吧，这样高强度的活呢他真的是干不了了，但是有他在旁边看着，大伙儿呢心里都有底，哎，院长啊我们呢也很熟悉，当时我在医院上班的时候呢他还是内分泌的主任，现在呢成为院长了。刘哥呢跟他说起这件事儿啊，院长还说呢，说啊这么说来我还得感谢小郭啊，一个食疗方把我们的业务骨干呢又给拉回来了。 乾隆皇帝身边 有一位备受信任的御医，被后世医学家评为3000年来中医第五人。他留下的五行五脏圆圈学说，被中医界推崇为学习五行理论的经典，以至于有了"学医不读黄元玉，五行深刻迷踪去"的谚语。他留下的培植中土、扶阳抑阴治病方针，被众多名医高手奉为不二法门。如今，完整传承了黄元玉学说的中医郭亚宁，以自己30年临床经验，为众多中老年朋友健康服务。咨询电话：400-960-8378，400-960-8378。 咱说呀，一个健脾胃的方子，给刘哥吃的效果，开胃口了，体力好了，增强了，这些改善呢都可以理解啊。为什么睡眠也能改善？这很多人呢就弄不明白了。实际上呢，吃了早餐糊以后啊，睡眠改善的人呢还真的不少。咱们呢听众朋友呢还记不记得啊，我讲过这样一个道理。我说呀，脾胃，如果咱们打个比方，把身体呢比喻成一个国家的话，脾胃就相当于呢是税收。如果把咱们身体比成一个公司，脾胃呢就相当于这个业务部。如果把身体比成一个家庭，脾胃呢就是赚钱的那个人。咱们身体所有的元气都是从脾胃手里来的啊，但是脾胃呢要完成它的任务，自身它也需要消耗元气，是吧？它并不是说呢啊，这运化出来的元气，哎，然后给自己留一部分用，还不是这样。它就像一个公司里面，这公司的钱呢都是业务部呢赚回来的，但是业务部他赚了钱以后能自己拿来随便花吗？啊，不能，对不对？他需要呢先上交到财务，然后财务发工资发奖金给他们，哎，他们才能花的啊。他们能花的只是自己的工资或者奖金。那么在咱们身体里头呢，给脾胃发工资也就是提供元气的又是谁呢？哎，是心。 乾隆皇帝身边有一位备受信任的御医，被后世医学家评为3000年来中医第五人。他留下的五行五脏圆圈学说，被中医界推崇为学习五行理论的经典，以至于有了"学医不读黄元玉，五行深刻迷踪去"的谚语。他留下的培植中土、扶阳抑阴治病方针，被众多名医高手奉为不二法门。如今，完整传承了黄元玉学说的中医郭亚宁，以自己30年临床经验，为众多中老年朋友健康服务。咨询电话：400-960-8378，400-960-8378。 它这个循环呢是这样的啊，我再说一遍啊，元气呢是脾胃从食物中运化出来的，出来以后呢，先到肝，肝留下一部分啊，来供应自己的需要。剩下呢就送到心了，心留下一部分呢自己也用了，对吧？它剩下的呢分成了两股，一股呢给了脾胃，一股就给了肺。然后呢肺再留一点呢，剩下的就给了肾，肾呢消耗一部分以后，剩下的就把它存起来了。这就是元气运转的路线。所以这个脾胃自身消耗的气呢，需要从心那儿去要。你说当一个人脾胃虚弱的时候，本身这个元气就少，对吧？肝也少，心也少，那分给脾胃的也就不够用了。脾胃它不够用，会跟着呢心它去要啊。在这个时候呢，你的身体会认为脾胃比心都重要了。我们的身体啊，当元气不足的时候，会自己判断啊，我们每一个脏器的重要性， 啊，来协调呢，来分配这些有限的元气。就跟生活困难的时候一样，家里粮食不够吃，肯定呢要有一个合理的分配。这个道理以前咱们也讲过啊，谁更重要就先分给谁一点。那么身体判断重不重要的标准又是什么呢？就是哪一个脏器呢对维持你的生命它更紧迫，那就分给谁多一点。就拿心和脾来比较，我们说中医的心管的是什么来着，主要是神经系统，对吧？脾胃呢是气血运化之源，脾胃受损到了一定程度那是要死人的。但是神经系统如果不好呢，也就是失眠健忘神经衰弱，再严重啊就是傻子疯子，对吧？死不了。哎，你的身体就以这个为判断标准的，所以脾胃这个时候呢比心就更重要一些。所以当出现了脾和心它争夺这个元气的时候呢，身体呢先会保障脾胃的，给它多分点儿，所以等于是脾胃会夺了心的元气，所以就造成了你就心气不足了，所以元神也就不稳了，你的睡眠当然就不好了。 乾隆皇帝身边有一位备受信任的御医，被后世医学家评为三千年来中医第五人，他留下的五行五脏圆圈学说被中医界推崇为学习五行理论的经典，以至于有了学医不读黄元玉，五行生克迷踪去的谚语。他留下的培植中土扶阳一阴治病方针被众多名医高手奉为不二法门，如今完整传承了黄元玉学说的中医郭亚宁，以自己30年临床经验为众多中老年朋友健康服务。咨询电话400-960-8378，400-960-8378。 这种脾胃不和引起的睡眠障碍还非常的常见，所以中医有这么一句话，食不和则寝不安，你吃饭不好睡觉一般也不会跟着好的。那么刘哥他的睡眠呢，他的这个失眠就属于这种情况，所以呢脾胃调理好了睡眠自然就改善了。昨天呢我还接到一个电话，就是咱们的听众朋友，他是内蒙古啊包头市的，这位朋友呢只有40来岁，胃病可是有了10来年了，吃点东西呢就撑得慌，又胀又疼，稍微一个呢又会饿得疼还反酸，只有2顿饭中间那么一个来小时，哎，他没啥症状，夜里经常呢都给疼醒了啊，起来还找东西吃，常年这个便秘，有时候7-8天呢都上不了一次厕所，自己呢经常忘了啊这个上次大便的时间是什么时候，而且大便经常还发黑。我以前给大家讲过大便发黑是怎么回事，是上消化道出血，对吧？要么是食管，要么是胃，要么是12指肠，是这些地方呢有出血，黑色越重说明出血越多。他呢在我的指导下呢用早餐壶2个月，胃基本不疼了，还是呢稍微有点胀，在用到呢1个月左右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说胃疼胃胀呢有所减轻，但是便秘还是老样子。我说你别着急啊，便秘好解决，什么时候胃不疼了我再给你解决便秘。昨天他打电话什么意思呢，就说我胃啊基本上已经不疼了啊，您给我看看这个便秘该怎么办。我说这个容易啊，你用点桑葚青铜茶啊，可以说3-5天大便就下来了。为什么我一定要等到胃不疼了呢我才给他用桑葚青铜方呢？这个方子它比较凉，本身它就是胃寒，你要是不这个差不多呢，你就给弄些个凉药吃进去呢，那会大大的延缓胃病见效的速度，是吧？相比较而言呢，胃病比便秘这个事儿要大， 都已经这么多年便秘了，也不差这一个月，咱先把胃病给他调理个差不多，对这个寒凉的药物呢有点抵抗力了，然后再用桑葚青冬茶呢这么一调啊，便秘就解决了。通过这两个案例呢，我们公正的评判一下啊，这款早餐糊它的效果肯定是比不上隆起参枣方那么好，那么全面，对吧？毕竟它的材料在这儿啊，山药茯苓啊和这个人参鹿茸那没法比，你要想指望它呢给你治疗多严重的病，这个也不太现实。但是它的作用呢仍然是不可忽视，而且更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它是一款食品，你可以当饭吃。我们讲啊，人必须天天吃饭，哪有天天人盼着吃药的道理，对不对？所以它呢人人都能吃，人人都需要，不管是谁，不管有没有病，不管有什么病，这调理一下脾胃，补充一下元气，那总是好事，是吧？如果我们能用一个食疗产品把一些个小问题呢及时的解决掉，养护一下我们的脾胃，养护一下我们的元气，还花不了几个钱，咱们何乐而不为呢？所以这些年来呢，我推荐了无数人呢在吃早餐糊，我身边的人他几乎都在吃。另外呢还有一个老生常谈经常说的一个话题，咱们无论是谁啊，千万不要抱有幻想，说我用一个药我就可以治疗全身疾病了啊！不要抱这个幻想了，这就跟学生答卷子一样，答对一个题咱们就得一分，健康问题也得是一个一个的解决才行。就说一个脾胃问题，严重的咱们还得用荣气参枣，轻的呢咱们用早餐糊来调理。早餐糊呢也有一些效果比较弱的情况啊，比方说便秘，也有吃了管用的，但是比较少啊。那么便秘的人呢，在用早餐糊一段时间以后呢，可以用点呢桑葚青冬茶。如果是严重消化不良的呢，还可以加一点酵素。这两样东西呢都很便宜，一个月的用量呢，咱们优惠完以后呢，也就是100块钱左右啊。你看这个酵素，这几年酵素呢是被炒得很火。有些酵素产品还卖得非常贵，说实话呀，这个钱赚得很亏心。酵素呢它是水果发酵而来的，对吧？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发酵是个什么过程呢？用老百姓的话说，其实就是腐烂的过程。所以做酵素用的水果不用好的，什么虫眼的、磕碰的、什么歪瓜裂枣的都能用，这样的水果才多少钱成本呢？啊，所以说呢，酵素的成本并不高。你别听那些呢卖保健品的人忽悠你，啊，什么多少天发酵呀，精选什么水果呀，那都是为了提高价格忽悠呢。酵素是好东西，但绝对不是贵东西。明天呢，我就把酵素好好的给大家讲一讲，咱们都了解了解，认识认识。以免呢以后多花那些个冤枉钱。 好的，咱们的早餐糊呢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已经在用了，而且反响非常不错。在咱们的听众朋友的来电当中啊，也时常听到关于早餐糊的夸赞声音，打个电话过来说一说自己的情况，好的坏的都欢迎。请大家记好了，咱们的咨询和订购电话 400-960-8378 400-960-8378 400-960-8378。 追先贤之遗志，尽古医之传承，求名师之高远，解民间之秘方。欢迎收听传统中医文化知识普及节目严农中医讲堂。 乾隆皇帝身边有一位备受信任的御医，被后世医学家评为

完整传承了黄元律学说的中医郭亚宁，以自己30年临床经验，为众多中老年朋友健康服务。咨询电话：400-960-8378，400-960-8378。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北京时间10点整， 阳光茶园。 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喜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进口的名贵药材海狗鞭，配以人参、银杨果、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本节目由四世同堂海狗鞭特约播出。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阳光茶园。接下来就有请健康顾问郭仁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广播。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讲讲啊，中老年朋友经常出现明显的记忆减退的一个保健和调理。什么叫记忆呢？就是每个人的记事儿的能力，这个能力啊很重要。你比如小孩儿读书，他读了书以后不能说老是抱着书本绕世界走吧，他都要把这些知识要记在脑子里，到了用的时候呢就取出来，随时随地可以应用。所以记性好的人，他学东西学了以后记得好，那对于他今后的工作起来就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储备，就像存钱存这样，他随时用起来的话就方便，这样呢效率也高，往往事儿呢就做得好。这对于青年人来讲非常重要。为什么呢？现在竞争的中间的话，很多竞争都是人的智力能力的一个竞争，而记忆呢就是这些能力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人的记忆是不是永远都好呀？不是这样。其实人的记忆啊，也随着人年龄的变化、身体状况的变化，在不同的年龄段往往有一定的变化。总的来说，从少年到青年，这个时候是记忆越来越好的时候。往往人大约到了20多岁以后，在身体发育到了高峰以后，他的记忆也是达到了最高峰。以后进入中年到老年，他的记忆随着人呢逐渐逐渐的整个全身功能的减退，也会出现相应的一个减弱。这就产生了一些问题。有很多老年朋友啊经常跟我们说，他说我现在老记不住事儿。我们就说个最简单的例子吧。过去呢，北京的这些座机啊，一般来讲它的号就比较少，是不是啊？哎，8个数。现在的手机呢就11个数。而且手机中间呢，由于不同的电信部门，它还前面打头都不太一样。所以现在很多老年朋友呢，他原来把他以前那个老8个字的那些座机，你一说他记得住。但是你一问他现在手机了，他糊涂了。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明显的一个记忆减退。这个记忆减退的话，对人会带来些什么问题呢？会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你记忆一差以后，就相应的出现一个忘事儿，叫健忘。这个健忘呢，尤其是现在的一些老年朋友和一些中年朋友的健忘的话，作为我们医学的工作者都把它当成一个老年的脑退化的重要指标来进行关注。也就是说，如果你退化的太快太多过分了以后的话，就要怀疑你是否 有某些疾病的前兆，比如我以前讲过的老年的老退化症呢，就是现在说到的老年痴呆啊这类的问题。所以记忆啊，是我们人观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那记忆的形成是怎么形成的呢？很多朋友自己都了解，记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间通过我们的眼睛看到的东西，不管是文字也好，形象也好，来自其他的东西也好，哎，这可以在我们脑里边形成一个记忆。还有呢，通过我们耳朵听到的各种声儿、各种音乐啊，总而言之就是通过听这么一个途径得到的。当然还有没有其他的，有，还有通过其他的，你像你吃东西，你那个胃，哎，这个胃的话是指的味道的胃，不是我们的消化的胃。你有时候吃到了甜的尝了，哎，苦的、酸的、麻的、辣的等等等等，你以后也可以通过这种味觉器官的刺激，在大脑的中枢里边就形成了一个记忆。所以说记忆的过程实际上是通过我们各种各样的感官，还有我们人生的经历，在我们大脑的中枢神经系统啊沉积下来的一本账。这些东西的话对我们的后边的使用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你比如你尝一个东西坏没坏，你以前不懂，但是你吃过一次以后就哎呦这个东西馊了不好吃，好，你下一次碰到以后就知道这是一个坏了的东西，就对你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指导作用。所以说到这一点就是什么意思呢？记忆是我们人体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个重要功能，记忆一旦出现了变化以后呢，你就要注意一下你的整个大脑为中心的功能，中枢神经系统是否出现了弱化，出现了退化。老年朋友中间最值得强调的一点，就是要大家注意对于近记忆的问题。因为我们说的记忆呢，实际上经常日常中间分成两大类，一个就是对于过去很早很早很多年以前遥远的事儿，他记得住，这叫远记忆。还有一部分就是什么呢？你刚刚在短时间内比较短的时间中间才刚刚接触的事物，是否能够在你大脑里边形成一个很强的一个刺激，一个记忆，这叫近记忆。远记忆呢，在老年朋友中间，我发现很多老年朋友啊，包括一些中年朋友，他好像似乎还是很好。我们有时候跟他们在接触中间问到他过去的事儿，他对他过去的几岁读书，上的哪个学校，小学老师是谁，同桌的你又是谁，这些东西的话他如数家珍，一一道来说得可清楚。你问他多少年前呢？50年60年前的事儿，他记得可清楚。但是你问他最近的事儿，他有事儿糊涂了。你问他前年他到哪儿去玩过，他记得模糊。甚至你问他去年有什么新的东西他买了用了，他不清楚。尤其是有些就是问今年的有一些明显的变化，他都记不住。最令人担心的就是有些朋友，尤其是老年人中间，越近的越是日常生活中间的事儿，他越容易忘记。你问他，哎，老哥，你昨天吃的什么呀？他想半天呢，想不出来。旁边他老伴跟他说，你早上不是喝的豆汁儿吗？你中午吃的煎饼吗？哟，他他就只说了。为啥呢？他记不住了。这种近记忆的缺失啊，可要注意了。为什么呢？按照现代医学来说，就是我刚才说的，记忆是人的脑功能的一个重要侧面，而近记忆的话更是衡量一个老年人他的脑的退化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其实我们的记忆是在哪儿呢？刚才我已经讲到了，记忆是在我们脑，在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所以说在很多老年朋友出现了以近记忆下降甚至于缺失弱化 为典型的人中间，一定要注意是否出现了老的整体的退化，也就是老年痴呆的早期表现。而且在这个时候，有些老年朋友还会出现一个整体身体啊，整体功能的一些变化，当然主要是减弱而不是增强。比如有时候睡觉，在记忆差的时候睡眠不好，经常有一些睡眠障碍，到了该睡的时候睡不着，到了早晨的话很早就醒，两三点钟就醒了，哎，就是说入睡困难，过度的早醒，而且身体经常感觉到疲乏的无力，腰膝的酸软，还有的话感觉到经常啊夜尿频频，越是睡不着老起夜，还有什么呢，经常感觉到心里头乏空，心悸，气短，浑身无力等等，这一系列问题实际上都是人体整个的退化的一些综合现象。那说到这个记忆的问题应该引起什么呢，记忆变差我们就要对大脑进行很好的呵护，对大脑进行全面的功能的提升。人家说你这个有基础没有，当然有啊，刚才我说了，现代医学证实我们人的所有的记忆都是储藏在哪儿？储存在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大脑里边。其实我们中医中间对这个问题也认识得非常的深刻，清代有一个名医，他就很早就把这个话说了，哎，他说人之记忆皆在脑中，包括这个《本草纲目》的伟大的作者李时珍也说过，脑为元神之府，而且头啊，就是我们的大脑里边是精明之府啊。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我们人的脑是我们人的记忆的中心，所以实际上记忆的减退反映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反映的脑功能的退化。在记忆差的同时，有很多朋友啊，他要认识到这就是我们说的水海食养，这个水要强调一下是指的脑水，脑水就是我们的脑组织脑细胞，它的话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减少减弱，所以很多记性差的老年痴呆的朋友，这个脑功能退化的朋友，他出现脑实质的萎缩，哎，重量轻了，体积变小了。其实单纯说个记忆是不是呢，有些同志还不是完全就表现一个单纯的记忆，他还经常表现水海，就大脑失掉了正常的营养以后出现的脑转、耳鸣、腰膝酸软，经常眼睛的话双眼无明、发花等等等等，这些都与我们刚才说的大脑的功能有明显的关系。所以要增强记忆，不能够单纯说吃点儿哎呦强心增记忆的药物，而主要要从哪儿来想办法呢，就要想到要呵护水海。什么叫呵护呢，就是把大脑这个水海让它健康起来，让它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提升。这个脑水由谁所营养呢，谁所主管呢，我们《黄帝内经》里边就强调了这一点，叫肾藏五脏六腑之精，肾精可以化身为海，什么水海，还可以化身为脊水，还可以化身为骨水，也就是说脑水的丰满不丰满就与肾有直接的关系。因此要使你的脑的功能正常，记忆达到一个很好的话，你就要补肾健脑。补肾是增加肾精，肾精足则脑水生，脑水足了以后怎么呢，哎，你的水海得养，你的记忆就能够很好的呵护。所以有些科学家七八十岁都还能做出很多成绩，就是什么呢，他们的肾精足，水海养。用什么来帮助你补肾呢，在这儿我们还是简单的给大家介绍来自北极的珍品海狗鞭。根据历代医家的记载或推荐，它有补肾健脑的功能。海狗鞭又叫蛙拉鸡，补肝肾，壮腰膝，强筋骨，善治五劳七伤，能够最好的提供比人 多出100倍的生活磷脂，或比牛肉多出20倍的血红蛋白，从而的话强力补充肾精，健脑，能够达到对记忆的最好提升。 今天的阳光茶园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详细情况请拨打咨询电话6618-7778 6618-7778，另外一部是6617-8400 6617-8400。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健康顾问杨世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各位群众好，今天谈的小话题是啊，长寿与睡眠。那古书上也就说了，认为人体阳气消减而阴气啊长成，于是人呢就进入一个睡眠的状态。所以说人的睡眠呢都是跟我们呢体内的阴阳平衡啊有关系，说明了睡眠是人体调节阴阳平衡的一个需要，是生命活动过程的需要。这个工作的时候就要工作，该休息的时候就要休息，否则会引起呀、人体表现出来一个早衰呀、这个损寿啊、折寿啊，因为人呢只有在睡眠状态下，身体各个主器官呢才能大都是处于一个休整的状态，气血濡养五脏，使其得到补充和修复，从而呢保证人体旺盛的一个生理功能，消除啊疲劳。所以说咱们要使得自己长寿，您的睡眠呢一定啊要啊这个符合人体的阴阳平衡。所以古书上认为的人体的阳气消减而阴气长盛，于是呢人就进入一个睡眠状态。阴气消减而阳气长盛的话，人呢就醒过来，是处于清醒的状态。所以这中间完全是一个阴阳平衡啊，能够平衡的好，咱们就能够啊睡眠好，而睡眠好呢直接就会影响到我们人体的健康。当然咱们睡眠呢还可以呢有一些其他的一个帮助的方法，比如说晚餐呢应该吃的清淡一些，戒烟酒茶咖啡巧克力这些刺激性的食物，不宜呢过饱，胃不和这卧不安，这是咱们都知道的。那么咱们祖国医学呢就说是酸甘化阴，也就是结食了酸甜性的食物的话呀，可以转化为阴，那么从而呢可以呢促进了睡眠。另外呢就是说晚餐清淡一些的话，咱们第二方面还要注意睡前呢要稍微活动活动，动着身劳劳着思，可以使得精神呢舒缓，情绪稳定，有助于安卧。每晚睡的时候呢绕室啊行千步，事就枕，这就表示咱们适当的活动活动还可以帮助睡眠。另外呢睡前呢用温水啊泡脚，有利于气血的流通，消除疲劳。按涌泉穴的话可以滋阴呢清热，导火呀下行，除烦的凝神。第四方面，睡前呢心态要平和，避免呢产生过度的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些情绪。 这些情绪要产生的话，你想着很多很多的事儿，那你就肯定是晚上呢睡不好，而且不容易落睡快，睡眠的这个深度也不会那么好。第五方面，要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温度20度的时候是最佳的睡眠的温度，湿度是 50% 的时候是你最舒服，这时候也睡得最好。第六，卧床呢软硬呢要适宜，过硬全身肌肉呢不能够松弛得以休息，过软的话脊柱周围啊韧带和椎间关节负荷过重会引起啊腰疼。第七，枕头啊离床啊就是啊应该啊就是在啊这个5到9厘米啊是为之适宜的，最适宜。过低过高这个都不好。过低头部的血管啊过分的充血，醒了以后可以出现头面的浮肿。过高使得脑部的血流不畅，容易造成了脑血栓而引起缺血性的脑卒中。第八，正确的睡眠的姿势，右侧卧位最舒服，微屈双腿，全身自然的放松，有利于心脏的泵血，减轻心脏的负担。咱们有句老话，就说站如钟，你站的时候就应该像松一样，坐如钟，坐的时候像个钟一样，就是稳坐，卧如弓，卧就是睡觉的时候像你一个弓似的弯弯的。第九，保证足够的睡眠。中老年人睡眠呢应该啊在8个小时左右。另外呢书写啊顺应了四季的规律。黄帝内经的记者春三月及夏三月应呢夜卧早起，秋三月应早卧早起，冬三月应该早卧晚起，必带阳光。所以说咱们古人呢实际上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养生的办法，咱们呢能够从中啊能够体会到好多的方法呀，对于我们的这个睡眠呢都是有利的。比如说我刚才谈到的晚饭呢应该清淡，睡前呢应该稍事活动，睡前呢可以用温水泡脚，那么睡前呢心态要平和，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卧床呢软硬要适宜，枕头呢离床的这个距离啊5到9厘米是最好的，另外呢这个要正确的一个睡眠的姿势，要保证睡够足够的睡眠，还有呢咱们的作息应该顺应啊四季的规律，这样的话呢我们天天能够睡个好觉，那么必然人的健康就得到一个很好的保证，那么你必然你健康了，那么咱们的这个长寿啊也必然存在。那当然睡不好的话必然是影响大脑的一个健康的，因为啊晚上睡不好觉人的心情就会不好，睡眠不足，而皮质层呢就是称之为一个压力荷尔蒙，压力的激素让这个水平升高的话，明显的提升了个体所感受到的这个压力的感，使得你的情绪不稳定，易怒易激怒，长期的睡眠不足还可以呢引发焦虑啊抑郁啊各种的情绪，心理出现障碍，长期睡不好会影响大脑的这个健康。另外咱们睡眠长期的失眠的话容易患的心血管的疾病，调查发现长期失眠的人群中间患糖尿病和高血压的概率要大于睡眠良好的人群，因为长期的失眠会导致人体啊应激系统激活，身体各个器官系统啊得不到一个良好的修复， 内分泌系统混乱，只有脂肪和糖代谢发生混乱。为什么？因为内分泌系统是直接啊指导控制我们体内的代谢系统的。大脑皮质功能出现混乱，即自主神经系统功能失调。那你这样的情况下，内分泌系统混乱了以后的话，可以影响到我们整体的体内的各个主器官的功能，使得这个出现混乱，神经系统混乱了，这样的话呢，造成我们自主神经，就是植物神经系统混乱，影响到我们整个五脏六腑的功能的一个正常的发挥，引起糖尿病、高血压。糖尿病、高血压是有着密切关系的，二者是相辅相成的。除此以外，失眠还可以通过激活呀，这个交感神经，增加肾脏腺素、去甲肾脏腺素、儿茶酚胺的分泌，这些物质会加快心跳、呼吸的频率，升高血压的作用，使得心脑的血流量增加，诱发心律失常、高血压、心力啊衰竭这些疾病。所以呢，咱们一定要，尤其老年人，咱们该睡的时候呀，一定要保证这个睡眠。而这个刚才按照我介绍的古人的这个咱们系统的介绍，各个方面十个方面的话，您要做到，咱们就是天天睡个好觉，入睡快，睡眠时间延长，睡眠深度加强。那你在这样的基础上的话，那你会表现了自己身体啊很健康。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仙牌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仙牌灵芝集团生产的仙牌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仙牌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自古至今呢，都是啊，知道有益于心气，按筋魂，健筋骨，好颜色这些功效。所以对于我们呢，神经系统啊，表现出来的失眠呢、多梦啊、头晕啊，这些表现出来的神经系统的功能啊，不能正常的表现出来这个阴阳平衡的状况，你就睡不好啊。另外呢，灵芝还有消炎、镇疼、抗菌、调节免疫系统功能、解毒利尿这些净血的功能，这样使得我们很多的常见病、多发病啊、慢性病啊，都能够起到一个调节的作用。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调理的状况下，灵芝的60多种有效成分在您体内啊起到作用了以后，那么因为我们知道世界卫生组织啊公布了一个健康的一个标准，要4快。什么快呢？快食、快眠、快便、快动。这个4快：快食、快眠、快便、快动。那么这个快眠呢，就是睡眠的意思。那么要很快的就能够入睡。那么这个灵芝啊，可以使人啊快眠。那这是它起一个调理作用啊。《神农本草经》中间指出，灵芝保神益精气，保神就是安静镇静。灵芝中间含有大量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对失眠是有一个调理的一个作用。灵芝中间含有腺苷，对于中枢神经系统具有催眠的作用，能够促进啊这个松果体正常的分泌褪黑色素，从而呢就加深我们这个睡眠，增强能量的代谢，将无氧代谢呢转变成为啊这个有氧代谢，减少呢乳酸呢酮体和自由基的堆积。所以这就对于失眠的人呢就能够起一个调节改善的作用。你睡眠好了，咱们